成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 秋。 定灯火不明，到了这一天家母前来敲看黛玉，问一问外孙女儿，便提儿出